太君要画元帅人，有王辉上前忙阻拦，我的老太太您百岁高年怎能去征战，纵然挂得元帅人，缺少个能征惯战的先行官。太君说杨家的先行官这天下少见，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闹精神永思当年，我看那王文也等闲，你要向西家地相表，我要杀你保边关，要马横刀丧敌胆，管教戒报一日三传。寇准说嘿，当年的威风又未减。王辉说光杆的牡丹也枉然，寇准说你可知杨门的女将都善战，王辉说去年的皇帝今年不能犯，老迈无用不敢上阵，一句话外边气恼了众夫人，闯指听见去县镇柴郡主一见。

儿，花根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肚儿，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儿，

香头，又把香粉摊二人，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。 梦听得这蹦蹦蹦

杨庆十指望保先帝位官上进，不料我想先帝你命归阴晴，撇下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庄亲，换从人将带来礼物，忙